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FM 九七四，就是喜欢听那。FM 九七四，音乐更动心。FM 九七四，就是喜欢听那。FM 九七四，音乐更动心。 现在是晚上十点，你正在收听的是974 Live Show， 我是 Tanya 蔡健雅。 寂寞的夜晚需要些陪伴，打开了 Radio 当作晚餐，无线电波里音乐好精彩，一扫我无趣日常的暗淡，耳朵里流动着即兴的花彩， DJ 策划说这是真正的 life， 睡前的时间被音乐安排，宅家也不忘开着 party 的节拍。 FM 九七四，北京九七四 live show，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九七四 live show， 周末晚上十点。 周日晚上十点零一分，欢迎各位光临正在音视频同步直播的九七四 live show。各位好，我是泽华。今晚我们请到的这位嘉宾呢，在本周五刚刚推出了个人的全新 EP， 所以又是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新专整个的首唱和分享他的音乐录。如果你是第一次听到他的名字的话，一定会觉得非常的好奇，他的名字是英文名，而且是组合式的 Lil1B。他本人应该是在无数的场合无数次的解释过为什么叫这个名字的，所以一开始我们还是先跟大家打个招呼，介绍一下自己以及为什么叫做 Lil1B。来，我们用前面这个麦克啊。 喂喂，好。 你有一种很老派的娓娓的那个味道在，所以你还会习惯拿了话筒先说娓娓。 那应该 check check 吗？ 对啊，很多艺人不这样的吗？ 广播嘛，就可能有点上那个播新闻的那种。 你该不会是有个老灵魂在体内吧？ 我这怎么说呢？那你说是就是吧？ 我没有啊，就问你呢。 我。有可能我觉得自己特别严肃，就是有的时候，然后 但穿衣打扮看起来是很时尚的新潮的人， 但是是一种严肃的新潮。 哦、 就是、 严肃的新潮， 就是对，就是很努力做到的那种新潮、嗯、不是 都被你占到了。 对，不是特别休闲的新潮。 不是特别休闲， 是很、 okay. 是很严肃的新潮。 先说为什么叫做 Lil1B。 嗯，对，我的名字叫 Lil1B， 然后 Lil 是狮子的那个 Lil， L-E-O， 然后 One 就是中间一个阿拉伯数字一， 嗯， 然后 B 就是蜜蜂，就是 B-E-E 的那个蜜蜂。 其实这个名字的意思就是说，Leo 和 B， 就是狮子和蜜蜂是我特别喜欢的两个动物，然后我觉得这两个动物就是放在一起有一种反差的感觉、 嗯、 然后比如说像狮子它是 很大 很大，然后很凶悍、嗯、怎样怎样的，是一个捕食者的一个角色。同时蜜蜂呢又是特别小，然后特别精细，特别辛勤的劳作去采蜜的这种， 但也很凶狠。 对，就是都挺，就是狮子可以咬你，蜜蜂会叮你、啊、所以有的时候也会做一些凶狠的音乐。对， 狮子和蜜蜂相结合，然后中间那个 one 是一，是代表什么？ 就是 unique， 就是独一无二的意思。 独一无二的， 对，其实就是有点中二，就是起名的时候没有想太多。 这个就很复杂的一个名字呗。 对，但是我当时就觉得挺…… 你是经过了很久的思考得出这个名字的，还是？ 倒也没有特别久思考，我就是觉得比较有意思。而且这个名字其实我从起的时候可能是五六年前了，到现在我还觉得这名字挺好的。就是一般来讲，我可能如果我想到一个事情挺酷挺有意思的，我可能过三四个月或者过半年我就觉得它特别没意思了，但是这个名字我还挺满意，到现在也是。 就像一开始我说到的，每一次好像如果大家不认识你的话，看到这个名字都会觉得独特。 对，有点奇怪吧，也可能。 然后也有可能会不知道该怎么念， 不知道怎么念。对，各种念法都有。 狮子和蜜蜂，狮子给你是什么样的感觉？ 就是 凶悍，刚才说到的王 者。 所以你音乐当中有这样的王者的 一面。 对，我有中二的一面，就是觉得自己是就是 the greatest， 就是最最棒的，有的时候会这么想。 嗯哼， 对，但是更多的时候可能不是了，就也随着年龄增长，可能刚开始起这个名字的时候还挺傲的，现在就是相对来讲更正常一点。 那 B 蜜蜂是给你的感觉是？ 就是我觉得是有一种采集音乐，然后就是在音乐的世界里面到处去采花， 嗯， 那种感觉。 所以这样听起来的话，它涉猎范围会很广。从蜜蜂的这个角度而言的话， 对 对。 然后另外，它又是在不断的采集，所以在音乐当中，你是要不断的在各个层面上，你要去自己做的。 嗯，这个倒我倒是没有觉得，但我觉得蜜蜂挺辛苦的。 嗯， 那可能做音乐，因为我也是挺多步骤都自己做，所以挺辛苦的，就是会有一种辛勤劳作的感觉。 OK， 不同面，然后我们听听看他的音乐是不是也像他刚才所说到的，像蜜蜂一样会采集到各种不同曲风的感觉。请问今天第一首歌跟曲跟大家分享的话，你会分享哪首歌曲？ 第一首歌叫《世界》。 嗯， 《世界》这个是我跟我两个非常喜欢的音乐人朋友周世爵还有喜晨晨两位合作来完成的一首歌。当然，除了这两位之外，还有很多乐手朋友。 嗯， 这些都是就相当于我传了一个。局这样的，然后来做这首歌。 世界的名字很大， 对，很大很大。 所以这首歌它大概讲述的是世界， 就很大嘛。因为这可能跟我过去几年就是在国外的经历有关。 我们先听好不好？ 好， 提醒大家锁定我们的视频直播啊，抖音搜索北京音乐广播，新浪微博搜索 DJ 泽华，光泽的泽，中华的华。另外听听 FM 聊天室当中也可以一边看直播一边互动，然后今天如果大家对于歌曲啊包括想要点唱啊都可以继续的随时跟我们发送上来。以及我在直播间当中今天特别的设置了这样的一个非常绿色的丛林的这样的一个感觉，所以一定要锁定我们的视频直播，以下跟着 Leo 1B 一起进入他的音乐世界。 I don't want to rule or conquer anyone. I should like to help everyone if possible. Jew, Gentile, black man, white. We all want to help one another. Human beings are like that. We want to live by each other's happiness, not by each other's misery. We don't want to hate and despise one another. In this world, there's room for everyone, and the good earth is rich and can provide for everyone. The way of life can be free and beautiful, free and beautiful, free. 恢复自由想象空间，多几个达芬奇，整个世界都在等你玩出你心意，其实就是看你心底和你心意。好的想法是最好的资源，好的行动试试着把好的想法实现，好的我接受直觉，可爱的甜蜜之点，一水思源云海我天地之间，很多人练习见异思迁，我练习思念。 We go higherMay days me 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 这是六万 B 在九七四直播间当中我们现场带来的第一首歌曲，这首歌曲叫做《世界》，也是他本周五刚刚推出的全新 EP For Love 当中的第一首歌曲，爵士味很强，然后心一下就 provide for everyone. The way of life can be free and beautiful, free and beautiful, free. 此刻我们所听到的是录音室版本的。这两年的世界，大家明确地感受到发生了各种各样的事情，所以在这样的创作当中，它一定是跟现在的状态是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的。 对，因为就是可能就是自从特朗普上台以来吧，就是感觉全世界大家都很紧张，对于这种就是国家民族之间的这些事情都很紧张。然后我其实就是做这首歌的过程，就是我就是也有一点，这么说有点自大，但是我就是有点想要传递一点就是大家要和平一点的想法。对， 以及现在自从有了疫情之后，大家想要去感受世界变得是一件非常非常难的一件事情。然后可能在这个期间创作出来的作品，我们现在发现啊，大多数音乐人会反而选择一种浪漫的方式去表达出这样的一个抑郁的一个情绪。你在这首歌曲当中同样采用的是这样的一个浪漫的一个手法。 对，就是缺什么想要什么。但是我觉得我自己本身就是我的音乐里面也好，我的性格里面也好，有一部分就是这样的，就是我想要说这种。然后我觉得可能对于我自己来说，我最喜欢自己的时候可能就是自己是一个比较善良的，不管是对任何人都能够有一个善良的态度然后去交流的一个状态。我觉得我自己喜欢自己这一点，所以这首歌我就想把我自己最喜欢自己这一点给表达出来。 然后大家看我们视频直播的话会发现，今天 Leo One B 穿的这个服装啊打扮啊都是一个 世界风格， 时尚舒服，然后就像你刚才所说到的这样的一个浪漫的一个感觉。所以你在音乐创作上你也会习惯用一种浪漫的方式去表现你的一个音乐想法。 对，但其实我以前说多一点的话，就是我以前呢可能比现在更浪漫一点，就是以前都不是浪漫， 是不是浪漫的表现不一样、 就是、对，以前可能是浪漫了，就已经是就是我特别跟我实际生活其实没有什么关系，但是我想出来的东西比较多， 纯粹理想主义的浪漫。 对对对对对。但是最近这两年我开始就是比较希望自己的作品是真实能够接到我自己的生活中的感受的。 这一段的表达我就觉得就是这样的，我很喜欢这个小号的出现，它很妙，让这首歌曲就像你刚才说到，它好像又是虚幻的，但它同时又是可以够得到的那一步的。它的那个浪漫度就感觉此时此刻已经是你去到了一个你很想去到的那个地方，然后再经历你觉得一切浪漫的事情。 对，然后我这个小号其实我还觉得它，我自己感觉就是它有一种比较鼓舞人心的一种感觉。 小号每一次出来都会有那样的。 对对对。 第一首选择的世界，那在世界之后我们要怎么办？ 在世界之后就先这个飘一会儿， 飘一会儿 这个 啊，所以世界它算是一个现实的。 对，世界但我这里也不是那么现实，就是一个相对美好世界美好面的一种感觉嘛。那接下来我们， 但它属于半空中的。 对，然后接下来我们再 再 还往上飞一点， 对，再往上飞，可能就是我以前的作品，就是比较浪漫的那种感觉了， 嗯， 不纯粹是这种讲述现实的，而是纯粹就是我的一个自己脑子里面的一个空间，就是我看到的颜色是你这首歌。 特别好，因为你光是嘴上说浪漫和烂漫，大家从感觉上不会觉得有什么样的一个差别。 对， 对， 对， 对， 对， 所以接下来我们紧接着感觉到的就是浪漫切换到烂漫的这样的一个程度。 对， 这首歌曲叫做我看到的颜色是你。 是的， 听起来就还挺乌托邦的。来锁定我们的视频直播哈，抖音搜索北京音乐广播，新浪微博搜索 DJ 泽华，光泽的泽，中华的华。另外听听 FM 聊天室也可以看到直播，然后大家可以对比一下，说说看能不能感觉到这种浪漫和烂漫的一个差别。我看到的颜色是你。 我看到的颜色是青青的，我看到的颜色， 怪我，我看到的颜色是你。刚才说飘，我们可能我自己有点飘，切回来哈。 好， 我看到的颜色是青青的，我看到的颜色是云朵，我看到的颜色是静静的，我看到的颜色是你和我。 我看到的颜色是月。 算是静静的，我看到的颜色是，我看到的颜色是云朵和你和我。 这是刘完毕在直播间当中现场带来的《我看到的颜色是你》这首歌曲的现场演唱。看微博的不要会变可爱的说他看到的是彩虹。演唱这首歌曲之前呢，我们说到这首歌曲好像跟第一首歌曲《世界》相比，它会飘得更高一点。我还挺喜欢这种浪漫派的嘞，可能今天的心情比较偏向于这种浪漫呢。 对，对于我自己来说，其实我都喜欢，只不过就是说我可能以前更容易写出这样的歌，可能现在相对来讲反而不太容易写出这样的音乐，因为就是整个人可能就是经历一些年之后就变沉重了。 所以浪漫会相对来说是年轻化的一种表现吗？ 对，或者说我现在可能不希望自己浪漫了。 嗯， 就是我希望自己的表达是更贴近我内心真实感受的东西。 那也可以说你之前所说浪漫它更偏向于一种单纯。 对对，是的。 嗯， 我觉得我就是有一个部分吧，就是特别单纯，所以就是像这种音乐就是完全反映出我很单纯的那个 真的 部分。 你刚才在唱这首歌曲的时候你有看到什么颜色吗？此时此刻啊，有就有，没有就没有。 没有，我就看到这个那个 那这样一个红色、啊、 这个房间的颜色。对，这个红色，但是我翻这边的时候因为这边是比较灰色什么，就是我不会觉得那个特别抢眼的颜色，所以感觉就是也没什么颜色，而且我就是在想我唱的好不好，所以就是脑子比较乱，没有特别纯粹放松的去想这个。 这是你第一次在电台当中唱歌是不是？ 第一次在电台里唱歌。 你现在该不会是紧张的一个状态吧？ 我倒没觉得自己特紧张，但是唱的时候还是挺、就是、 还不够松弛 的 是吧？ 挺注意在自己有没有唱好这个事情。 好，反正我们两个小时慢慢的调整。 好的， 我觉得这个角度很好。哎，我看到的颜色是你，光看歌名的话会觉得是一个很傻白甜的一个情歌的表达，但是你听歌词的话和这个营造出来的意境它又是一个丰富的，又是不会让你觉得起鸡皮疙瘩的那种。 对，可能就是因为我自己现在看这个歌的话我还是觉得挺傻白甜的，但可能是我在傻白甜的那个过程中，我过去在做这首歌的时候我也是尽力让它不那么傻白甜。 哎， 对，所以可能因为制作上面各方面我觉得比较精细的在控制，所以出来的感觉是一个相对来讲还是不是那么单纯的，它还是有一些丰富性的东西在的。 这首歌曲好像请到的音乐人都挺大牌的哈。 对，就是请了一些很厉害的朋友们，很厉害的前辈们来给我做就帮我录音啊什么的。 吉他是 Mr. Miss 当中的男生杜凯。 对，杜老师。 嗯，然后打击乐请的是刘恒。 对对对。 你之前大部分都是自己做是不是？ 我在做这首歌之前，这首歌应该已经是我在四年前的歌了，没记错的话。做这首歌之前我大部分都是自己做。 哦，它算一个转折点呢。 对，它是我第一次真的就是请到乐手来帮我录各种各样的乐器。 嗯， 然后我自己相当于更多是一个制作人的角色。 怎么样，是突然间有钱了吗？ 也不是，就是感觉想做点不一样的东西，其实也没赚钱也没怎么样的。就是 以前为什么不选择让其他人来帮助？ 以前就觉得自己还没到那个， 是不是也觉得可能不太沟通的清楚？ 也有可能，但是就是其实我们做的时候我觉得自己的沟通能力也还没有那么强，很多时候是乐手老师在带着我去完成的，所以只能说在那以前可能也没有特别强的这个需求去做这样的音乐，因为像这首歌它太多都是原声的部分，它是没有办法我用电脑就自己完成的部分，所以就是必须得这么录，所以到这个时候就有了这么一个挑战。然后就 你知道现在很多歌曲它是大部分是用这个音色去堆积出来的吗？你会觉得好听还是好听，但是就是会少这种原声音色它所带给你的那种直给的一个感觉。 对，就是它的动态可能就是还是录出来的那种会。 对，它这种流动感就让你觉得像你说浪漫的那样的，或者浪漫的一个感觉。 对的，对。 哎，怎么这么快就有人点歌了？不要会贬可爱的说，可不可以听《Fun》这首歌曲？ 可以啊， 我们吉他弹上一点点好不好？ 可以唱一点点，OK， 没问题。

他是全能独立音乐人，自称是有奇思妙想的野生动物。 荧幕之外，他们多么平凡华丽的躯壳，最后装真诚很勇敢。我想最好的不会嗅到大家都来看，所以说我最近也追寻。 他穿梭于不同的音乐风格之间，他的作品兼具人文关怀与成熟音乐性。 朋友的故意浪费是什么在作祟，偶然闹情绪撕心裂肺，我不是那一类。 本周五他带来了全新 EP， 没做好准备， 从五年前开始制作的 For Fun For Real For Love 的中篇。今晚10到12点， 善良的话，迷茫的走吧，世界有回答，而缠绕生长终会再发芽。 974 Live Show 欢迎音乐唱作人 Leo One B。10点32分，欢迎回来，这里依旧是正在音视频同步直播的974 Live Show。 我们今天请到的是全能独立音乐人 Leo One B。 你的前缀很多哎， 很难念对吧、就 是、对，还要自己加一个全能。 对，以前加的其实现在越来越觉得不重要了。就是 全能好不好啊？到底你现在这个阶段觉得？ 我觉得也没有好或者不好，就是不重要。 嗯 嗯，不那么重要。它可能更多时候是，嗯，因为就说出来，就是你说我是全能或者怎样，就是一个介绍语，一个比较介绍语的一个东西。实际上，你全能，那你全能到哪一步？ 嗯， 你是就是你，那你说你词曲编混录这些都会，那你每一个的能力到底有多强？你到底有多专业？嗯、其实，每个人程度可能也不一样。所以我觉得我自己现在还是在每一个部分都应该继续去努力这样做。所以只是以前觉得介绍自己的时候是，就是这是一个标签可以拿出来说怎样，但是现在其实觉得可能作品好是最重要的吧。就是最终有哪些是你自己做可能并不是那么重要，如果说有需要，比如说这首歌我就是需要掌控一下它的混音，那我就去弄。如果我觉得有别人弄混得比我更好，或者是我有预算的话、 嗯、 那就是可能交给别人去做，就是这个就不是那么重要了。 这个转变在你身上是真的发生的。 对， 因为你以前就所有事情全部自己来做。 对， 编录混呀、啊、然后乐器啊全部都是自己来去操盘。 嗯， 然后你现在开始转变的一个心态，去允许大家来跟着你一块来完成你想做的音乐这个事儿。 对的，而且就是我觉得这个过程怎么说呢，因为我以前就是把我能不能全能做一个音乐，就是完全由自己来完成一个音乐，当成一个任务来实现， 也当做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对，就是说我好像必须得全都自己弄了我才行。 嗯， 但是可能现在就是越来越不这么觉得。 请问你用了多久然后发生这样的转变？ 我觉得可能从开始正式的发音乐到现在可能大约也有4-5年吧，我才渐渐的觉得这个全能这个事情不是那么重要的。 这个渐渐是真的是一点一点一点过渡，然后有一天突然醒的，还是它就是一下子？ 嗯，一点一点的吧，一点一点的过渡。对，就是可能以前是心里有一个执念要怎么怎么样、 嗯、 慢慢的你把这个执念放下了，就是你觉得还是要音乐最好，就是对让音乐产出的那个结果最好，这个是最重要的，那其他的东西就慢慢放下了。 把执念放下来以后、嗯、看到的世界是不是会比以前稍微再广阔一点点？ 对，但同时也会感觉到自己的渺小。就是可能以前那样的时候我有一个很坚固的自己的世界，就是说我是一个全能，我全都独立，我全都自己做，所以我厉害或者是怎样，以前有一个特别坚固的一个自尊心在那里。但是现在慢慢的放下之后就会感觉到自己的渺小，但这可能不是一个不好的事情、 嗯、 就是感觉到自己的渺小可能是一个挺好的事情，就是它让你更真实，然后让你更清楚的看到自己的音乐可能有了不足， 然后去继续把它做好，这样 特别好。我们这段在说渺小，看似是在说音乐这一件事情，但其实是通用的，很多时候我们心处都会有那个执念， 对， 放下的那个过程是很痛苦的， 是的， 但是你真的放下以后，你确实是能看到比以前的世界更广阔一点的东西。 对， 好，回到我们这一段的演唱当中，在微博上有朋友问会有新歌吗？当然会有新歌。接下来这首歌曲你觉得算新歌吗？ 算， 嗯， 算。 它不算是这张新 EP 当中涵盖的，但也是最近发的一首歌曲， 也是最近做的，对， 在合集当中的一首。 对， 嗯嗯，漫步。 嗯， 提示大家锁定我们的视频直播，抖音搜索北京音乐广播，新浪微博搜索 DJ 泽华，光泽的泽，中华的华。另外在听听 FM 聊天室当中，也可以一边看直播一边互动。有朋友说在哪里可以互动，三个平台都可以哈。以下漫步。这是我们现场带来的这首《漫步》，也是最近刚刚带来的一首新歌，依然是来自于 Lil Wanbi 自己，这又回到你自己创作的歌曲当中了。 对，嗯，因为这首歌做的时候，我觉得没有必要就是有其他人来参与，就是我基本上自己就能够完成， 嗯， 所以就 这首 编曲就让人觉得很舒服哎，它很有那种漫步的轻盈感。 对，我也是这么想的。对， 因为有的时候漫步它那个节奏感掌握不好的话，它容易速度偏快，它就不是漫步的感觉。你这个是漫步的感觉。 谢谢。 怎么有的这个概念？是先有的 beat 还是先有的想法？ 先有的 beat， 就是先有的，嗯，其实是同时有的 beat 和想法，只不过音乐的部分就是人声的词曲的部分是后面才有的。当时做 beat 的时候，其实就是，因为感受到生活中一些压力嘛，然后，但是我心里面可能就是有很反那个压力的那个力在。所以那个力就随着压力的增大，那个力就顶起来了，所以就是变成了这首歌。 通常在有压力的时候，大家可能会用一种更躁的方式去表现出那个，把那个或者把那个压力给宣泄出去。你反而是用一个更加轻盈的一个角度。 对，因为我觉得我不是一个特别躁的人，就是大部分时间不是特别躁的人。哦，你这么一说的话呢，我觉得也有原因，是因为在漫步之前，我在做漫步之前可能有一两年的时间，我一直是一个比较低落的状态。然后你知道吧，人在那个从低落状态出来的那一下其实是很开心的。所以就是很巧，就是当时我既在心态上面是摆脱了一个低落期，然后是一个快乐的状态，但同时又感受到生活上的压力。所以就是变成了这个东西。 这个拧巴还挺微妙的，但在音乐当中它幻化出来的感觉又是一个又累然后又轻的一个状态。 对，就是我希望就是表达的东西是说，这个漫步里面这种轻盈，它不 是，因为我刚才说又累又轻是因为人声它是往下走的，但是音乐它是往上走的。 对， 它这样的一个衬托出来，它就是表达出来这样的一个反差感。 对，其实我就是在写人声的时候其实挺痛苦的，因为我是先做了制作然后才开始写词曲。然后就是整个那个过程，因为我被陷在这个框架里面了，所以其实改了特别特别久，但是改了特别特别久之后，我就想唱的时候要尽量的是一个放松，最放松的像说话的平时的一个语气。还有就是我希望表达的就是说，这个漫步呢，它不是像我们之前唱的那个我看到颜色是你那种天真烂漫的那种， 在天上踩着云的那种漫步。 对对对对对，不是那种，而是就是你就是在一个可能不是那么好的条件下，你可能就是在受到生活中是有压力的，但是同时你可以用像这种漫步的这种态度去面对它。 这个心态真好。 对， 而且我觉得你像今天北京的天非常的漂亮，晚上有晚霞的时候大家都在朋友圈当中疯狂的晒，那个时候如果在路上戴着耳机听着这样的歌曲，你就会觉得好啊，心情就好棒。 对对对对对，那种晚霞就是我也特别喜欢。其实我在做漫步的时候，我脑子中也会有就和今天北京的天的那个晚霞差不多的画面。对， 再看微博直播这个朋友说，懂了，听漫步就是感觉你在我旁边说话。 谢谢你， 你达到了你想要的那样的一个感觉。OK， 漫步之后我们接下来是一个什么样的感觉？ 漫步之后呢，我们可能就是要进入到这个弹唱阶段。就是因为带了个吉他过来，所以 吉他是你通常在创作的一个伙伴吗？ 我曾经是，或者说某些时候是在写一些比较偏向旋律性，或者是在就是词曲比较重要的一些歌里面的时候，我会用吉他比较多。但是另外同时我在比如说像在做漫步的时候，其实吉他是一个很次要的东西。更多的是靠合成器还有靠古典一些采样的一些方式在做音乐。 那听起来就是吉他是你表达欲更强的时候。 对，可能用吉他写出来的歌就是更像在我们传统的那种传递情感的那种感觉。今晚天气正 好，真凉爽。在聊天室大局1005这位朋友说，弹吉他的感觉太帅了，想起高中时的同桌，课间在教室休息的时候就开始弹唱。接下来这首歌曲不知道会不会继续带给你这种在课间休息时候听到的这样的一个状态的感觉吧。来，这首歌叫什么？ 叫 Gabriella。 其实我想回复一下刚才那个网友的说法，他 可能他是不是就是我的高中时候的同桌呀、啊？因为我高中的时候 也是大学1005是吗？ 我不一定认识他，但是我、哎、因为我高中时候真的就是那个一下课就，我们高中有阳台，就是课就是我，而且我们相对来讲我们高中比较开放， 嗯， 我和我的最好的朋友就会把我们吉他放在学校，放在教室里，然后一下课就去阳台上， 真的呀？ 对，这是真的。 哎呀，我觉得不一定认识，但这样的一个共情的那一秒是一个很美妙的一个事情。 嗯， 那来吧，那我们还是回到高中的那个状态。 哎，下首歌叫 Gabriella， 嗯， 它是一个也是我比较早的时候写的了。其实就是一个我那段时间很迷像 blues jazz 这类的风格，然后我就听的多了，就差不多耳濡目染，就写了一首这样的，算是苦情歌。 用吉他弹唱的话就会更加的苦情，对吧？哎，这一秒大家都幻化成那个高中生的一个状态，青春的一个状态啊，一起来到他学校那个阳台当中。 Caprella Caprella Caprella，原谅我了吗？我已不能再忍受这惩罚，如果你还有一点良心的话，看我一眼吧，看我一眼吧。 Caprella Caprella Caprella，就算擦不出火花，求你能否给个回答，给我个回答，铁石心肠的回答是真的吗？呜呼呜啊，为你哭成傻瓜，我没有办法。 You're driving me crazy，玩弄我的心。 You treat me like a dummy， 都不讲道理，不说原因，可能都是我一不小心。你的笑只是一个陷阱，让人心窍鬼迷，可是我却不能放弃。Caprella Caprella Caprella Caprella Caprella， 我已不能再忍受这惩罚，要么解脱，要么犯错。 好喜欢。哎，你吉他既然抱上了，就先不要让他休息一下好不好？我们说今天有点唱环节，可以加一段点唱好不好？ 来吧， 是咩咩咩羊球想听 Venice Girl 啊。 Gonna Venice 吗？ 啊， 他是哦，对，这首歌叫 Gonna Venice， 其实正好是我们接下来要唱的这首歌。 哦， 应该是。 哦哦， 我猜的。嗯， Venice Girl 就是刚我们这接下来这首歌。 有可能吧，因为就我并没有叫 Venice Girl 的歌，除非有别人的，但我感觉可能是就是这一首吧。 好，你需要上来跟我们确认一下哈。然后在聊天室的今天，很多我们这边的听友觉得你的声音很像陶喆。哎， 那就像呗。我也不太清楚。对。 你这个回应。 我喜欢陶喆，我喜欢陶喆，我没有别的，就是我因为我也不知道我到底像不像。对，嗯， 我觉得可能说的是这个表达。 有可能 和节奏感。 对， 嗯， 毕竟是 R&B 的这个领域嘛。 哎，你最开始听 R&B 听的是谁？ 那可太早了。那我觉得可能周杰伦那个时候就算是 R&B 吧，就是我们很小的时候听的。 你现在还能弹周杰伦的歌吗？弹唱？ 好像不能了，就是太久没有。 嗯哼，陶喆呢？ 对不起，陶喆我可能没法弹唱，但我可以 清唱几句那 种吧。对对对， 哪一首呢？ 我得想一想，陶喆老师有没有我喜欢的又不是那么大家都听过的歌。 哎，人家大家想听的就是大家都听过的歌，然后你专门要避开大家没有听过。 对，那就是 比如大家点的普通朋友、找自己、流沙。 嗯，我想想啊，普通朋友、找自己、流沙。那我可能是尝试一下普通朋友吧，因为我好像也不记没有记得词，可以试一下。 不记得词的话，也可以是哼唱。 可以。 来， 是这个话。 嗯。 等待，我随时随地在等待，做你感情上的依赖，我没有任何的疑问，这是爱。后面就不太记得了。 好听，这个点倒是对的。 I don't wanna be your friend， 做个朋友。 哎，你要唱就好了，唱这一句，突然变调皮起来。 好， 然后其他大家现在目前微博上点的歌的这个都在我们的歌单当中啊，所以 那太好了， 就往下听就好了。 好的。 那我觉得他应该说的就是这一首歌曲了， 应该就是。 我们接下来就把这首歌曲送给各位。 可以。 然后想要点歌的朋友可以继续在各个平台上发送上来歌名哈。 开始了呗 ，OK 吗 ？OK， 好。 这是我们的现场弹唱。 气氛不算沉重，我不表达太多感受，这只是种虚荣，倒也没有用，让你继续猜不透，也让我继续言不由衷。Oh baby baby baby baby， You gonna witness， You gonna witness girl that I do adore you， I love you， You gonna witness girl。幸福的捉弄，我不把话说得太空，是真的都不懂，谈情有什么用，让我这样忍受心动，阅读着你温柔的面容。 Oh baby baby baby baby，我为你做出好梦。 You gotta witness girl that I do adore you, I love you, You gotta witness girl。终于交融，我不把话说得太空，就在这一分钟，就在这与你 共同。 好听，这现场带来的《Gangnam Witness》。哎，这位朋友点的这首歌曲还真的是不在我们今天的歌单当中。 哦，《 月球风格爱情》。 那我们直接来吗？ 啊，对啊， 直接来。 对啊，我觉得既然抱起吉他了，我们就带给大家多一点片段。 好的，那我就随便唱几句吧。 好呀。 嗯，不是特别。 你的目光洒落在银河，你的清香让星星坠落，我们之间如果有缘，找个安静的祭奠，星星换当作婚戒，不用说话就进了誓言，回忆成歌，听歌成永远，跨越时限和你相见，带你一颦一笑到下个次元，无声无响的真空世界，你的月出现好像音乐，宇宙转了一圈，我们的一天在经历了风花雪月后开始上演，好开心能在云端眺望你，我也许不止我自己，虽然世界杯无聊天平，我还有台老唱机，喜欢什么歌曲我全都放给你一起听， 我好喜欢这一段弹唱的部分，你知道夜晚的时候吉他弹唱真的是要人命的一个感觉， 弹错了中间有一个地方弹错了， 就是错才会有那种弹的那样的一个 对的那一个点， 对对对对对，可以可以。 这三首歌曲我觉得真的有一秒好像回到了高中的那样的一个状态， 嗯， 简简单单的，然后想一些有的没的，幻想一些。 嗯 你高中跟现在一样吗？ 可能有一部分挺一样的，我觉得 哪部分？ 嗯，天真的那部分， 嗯， 可能还一样。我觉得高中对我来说还是就是很重要的一个阶段，因为就是开始写很多歌，然后跟朋友一起就是在舞台上表演啊，所有的这些其实都是在高中的经验非常多。然后我觉得高中的时候我也过了几年就是比较快乐的，嗯，比较。有那种文艺气息的生活，对， 真好。我们稍休息，然后回来跟大家继续讲述他高中时候的一开始创作时候的状态。 经常的回答是真的吗？ 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974 Live Show。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我是一名调香师，我爱北京。在我心中，北京是一款混合了檀香、花果香多种香型的香水，就像我经常听的北京新闻广播，有内涵，有温度，余音绕梁，韵味悠长。北京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945就是我的广播。 以上为广告时间。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就是喜欢听它。FM 974音乐更动心。 您正在收听的是九七四 Live Show。 多想和你在每座山峰拥抱，真实宇宙非你我眼中模样。未知的路有那么长。 他是全能独立音乐人，自称是有奇思妙想的野生动物。 荧幕之外，他们多么平凡，华丽的躯壳最后装真诚和勇敢。我想最好的不会嗅到大家都来看，所以说我最近也追星。 他穿梭于不同的音乐风格之间，他的作品兼具人文关怀与成熟音乐性格。本周五他带来了全新一批从五年前开始制作的 For Fun For Real For Love 的中篇。今晚十到十二点，九七四 Live Show， 欢迎音乐唱作人 Leo One B。 周日晚上11:02，这里依旧是正在音视频同步直播的974 Live Show。 各位好，我是泽华，欢迎我们今晚的嘉宾。 Hello， 大家好，我是六万弟。 音乐人怎么样走上音乐这条路的，好像通常都是跟自己的某一段开启音乐路有很大关系。你刚才说到你是从高中的时候开始。 也不完全是，就是高中可能是一个比较关键的酝酿的时期，但其实我想做音乐是从可能更小的时候就开始了。 多小？ 就是初中的时候在开始写歌，但是那之前就喜欢唱歌，然后看特别特别多的音乐节目，还有就是听很多音乐，可能是就是从小就开始。 你以前这个从小是指小学的时候你听的歌就跟大家不一样了吗？ 我因为我可能比较启蒙比较早，我可能四五岁的时候就开始听，就是周杰伦啊羽泉那个时候的流行音乐。因为我有一个特别好的表哥，他会带我淘各种就是那种流行音乐的东西，然后所以我很可能是那个时候就开始就是非常喜欢音乐。然后想要，我曾经跟我妈就是很小的时候，可能也是就是四五岁的时候就说，妈，我要那个以后唱歌给你那个赚一个别墅什么说这个对 要做歌星。 对，我妈总跟我念叨这个事情。 那个时候是真的说这样的话，还是孩童一样的天真的想法？ 天真的想法，当然是天真的想法。对。 然后到初中的时候你就开始写歌了？ 对，初中的时候开始写一些 hiphop 的东西。就是 这么时尚吗？初中你写就写 hiphop？ 因为我们那个时候听很多像 Eminem 然后就是各种 rap 的，就是 hiphop 的东西，然后就开始写。 你现在完几乎没有什么 hiphop 的东西在 我觉得 目前的作品当中。 我觉得可能表面上因为我不 rap 就我因为我觉得自己的优势不在 rap 上面，所以我其实很早就不继续 rap 了。但是hiphop 就是嘻哈音乐一直是在我的音乐的基因中里一直都有。其实包括我们一开始唱的世界，还有之后的一些歌，就是包括像漫步，其实 它中间有一段， 对对，也是有就是 hiphop 的这个基因，包括世界整个它的编曲的部分，它的鼓组，其实都是我觉得都是有 hiphop 的，那个感觉吧。对于我来说 ，hiphop 很重要的是表达自我，所以你在初中的时候写歌的时候就已经很会在音乐当中表达自己的想法和观点了。 我认为那个时候我的想法和观点可能还没有形成，可能更多是一种模仿。 哦， 就 就是可能我没有什么太多的想法观念，因为每天其实就是上课，然后 对啊， 没有太多。对， 我以为你当时就会把什么流水账的东西并化成一些歌词，然后 有很多流水账的东西了，但是那些东西肯定是不能见人的嘛。 但那是很重要的一个阶段， 对，就是你得先写过那些流水账的东西，后面才能就是不写那些东西。 然后切换到高中的时候就转变了吗？ 更多是高中的时候就开始用吉他写歌了，就不只是就着一个伴奏去写 rap 这样的这么简单的一个创作方式，就更多的是写歌，抱着吉他写歌。 抱着吉他写歌，很多人一开始是从这个民谣开始走起，你 民谣 也是？ 对，就是民谣，就是可能至少更偏向民谣吧，可能用的 前面听 Gabriela 其实有一点那个感觉。 对对对对对，其实那个是有一点那种感觉，就是我最开始的时候也写过大量的民谣，可以说，只不过那些歌我现在都不可能就是再认为他们是很好的作品了，有个别留下来，但是大部分的其实都弃掉了。 那你的 R&B 爵士这种 blues 这种东西是什么时候开始的？ 可能也是从高中的时候开始的，可能从高二高三才开始，比较晚了，就是高三 的时候，就已经累积了很多民谣的东西了以后。 对对对，有很多流行的东西写过了之后，然后开始做一些相对来讲风格更黑人的这种尝试。 似乎国人去做黑人音乐的表达好像不是很顺畅。 对， 你一开始的时候遇到过这样的问题吗？ 我觉得还好，因为我可能自己的路径下来比较顺利的，也不是顺利，比较幸运的一点就是说我有前面大部分的这种写歌，就是抱着吉他写这种类似民谣的音乐的一个积累的过程，所以就算我创作像 Gabriela 这种歌，我觉得也是建立在一个像是唱作人的这个 singer songwriter 这样的方式去写它。我也很重视词曲的移听的那个部分，我个人是认为我很重视这个，所以我可能并不像我很多我们其他的我的朋友做黑人音乐的，他们味道那么纯正，去 dig 就去挖那个黑人音乐的那个东西。我可能相对来讲能够平衡一点我原来的就是写歌的那个流行的那个部分。 可是你那个节奏感其实抓得很到位嘞，这个节奏感不是很容易上手的。 那这个就只能说是感觉了，因为我觉得我也没有特别的研究过，就是它到底是就技术上面是怎么样的。 我觉得也许从四五岁开始听周杰伦的那个时候开始，就已经在不断的去接触节奏感这个东西了。 对，我觉得那个是非常重要的， 潜移默化的。 对对对， 回到现在，我们前面说到在这周五的时候刚刚带来了全新的 EP For Love， 接下来带来的这首歌曲呢就是这张 EP 当中的歌曲 Shy Boy。 锁定我们的视频直播，现场演唱马上开始，抖音搜索北京音乐广播，新浪微博搜索 DJ 泽华，光泽的泽，中华的华。另外在听听 FM 聊天室当中也可以一边看一边跟我们互动。 全方位。哎，说出又发挥作用慢一拍 Cause I'm freaky freaky shy boy Cause I'm freaky freaky shy boy、hey. Cause I'm freaky freaky shy boy 在前面半个小时我们的吉他弹唱之后，接下来刚才我们所听到的这首 Shy Boy 就是现在的 Lil Wan B 在音乐当中的一个审美表达， 可以这么说。 这个音乐的转场很妙，哎，它很丰富，哎。 嗯，谢谢。嗯，其实是先做了后面的部分才做前面的部分的， 先有了后面啊。 对、嗯、 Shy Boy 是说自己吗？ 对，就完全是说自己了。 这个害羞是所有面还是局限于哪些面？ 嗯，肯定是一些时候吧。我觉得我在自己嗯内心里面的一大块部分可能都是这样，就是像歌里面说的这样。对， 这在音乐当中好吗？ 这在音乐当中，我 做音乐，大家现在说音乐人好像需要越来越坚强。 是的，所以我现在很多时候我觉得我其实不太适合做艺人。这是 歌里面唱到没做好准备，舞台上是谁不完美？ 对，嗯， 这个没做好准备是， 嗯，就是因为我觉得，我的就是这个害羞的部分里面，可能也有一部分是因为觉得自己不够完善，所以不敢去跟别人呈现自己这个部分。 大家都不够完善了， 是这样。但是我可能就是 你是属于放不过自己的那种人， 对，有点难受，会我自己会难受。如果是不够好的话，对，但是就当然永远都不可能够好， 嗯， 说可能就是永远都是在一个变好的过程中。但是就是反正我会放不过自己。 现在做音乐的门槛越来越低，越来越多的人可以从事跟音乐有关系的职业， 嗯， 然后也越来越多的音乐人出现， 嗯， 你依然还是一个 shy boy。 这个有关系吗？这个别人就是越来越多和我 shy 不 shy 好像，我觉得好像也没什么。 你不 shy 的话，很多人就会听不到你的作品了。 我觉得，也不一定了，也不一定，因为比如说，嗯。其实我自己做这首歌，做 Shy Boy 这首歌，其实也有一个层面，就是说我希望能够把自己的 Shy 发挥出来， 嗯， 就是这个东西是可以利用的，就是因为我是一个 Shy Boy， 那我做出这首歌出来，或者是我之后的作品中，如果能够自信的把这个 Shy 的部分给分享出来的话，我觉得这可能会成为一个优势，因为它会，可能会触及到很多人， 触及到很多同样 shy 的人。 对对对，嗯。 哦，太喜欢这部分了。因为我觉得那个部分就贴近于很多我们说是爱害羞的人，他内心深处其实是有另外一面的。 对对对， 那个部分就很像是内心深处的另外的一个比较偏怪兽的那个自己可能不太愿意去拥抱的那一面。 对，是的。其实我自己做这个编曲的时候，我做出来之后我就觉得和我这个 shy boy 的主题可能非常贴合，因为这个从音色上来讲它是一个暗沉的， 哎， 但是它底下有一个底鼓一直在动动动，就是它是一种黑暗的涌动，就是一种隐藏在下面的涌动的感觉。所以我认为这个其实从音乐的角度上来讲传递给我的感觉非常的贴合 shy boy 这个主题。 而且越到了晚上的时候大家容易现在有情绪哈， 对 emo。 对，如果你要是这个阶段这样的话，或者是你习惯到晚上情绪会比较down的话，可以多听一听这种类型的作品，它可以有片刻的让你产生共鸣的那个点就够了。你要是也喜欢我就好了，说你已经分享出来了你刚才所说的那个 shy 的部分， 太好了。 然后有说没关系会越演越好的。哎，你在演现场的时候你是会松弛的吗？还是 也不一定， 也要看状态。 我自己觉得就是看我准备的够不够，其实如果我准备的更完全变成很多东西是机械的，就是肌肉运动的肌肉记忆的部分的话，那我可能状态会相对松弛一点。但有的时候我也不管实际上准备够不够吧，只要我自己觉得自己没准备够，可能就是不会那么简单。 那你会比大家要辛苦一些，听起来你大概要准备十五六分然后才能发挥出来。 对对对，我可能就是会比较难。我就是我觉得我在这个音乐这个事情上我一直选择的都是比较困难的模式。 但至少我们听到的音乐的感觉它是一个很舒服的一个状态。 对，这就很好。 在 shy boy 之后接下来我们怎么办？ 就是接下来这一部分就整个从 shy boy 开始到后面这首歌都是一个比较低落的。 前面就起起起，后面落落落落。 对对对，前面可能就是比较开心，后面可能展示一些我比较低落的时期的一些作品。接下来这两首歌第一首叫 Sweet Ignorance， 第二首叫 Zoe， 都是我在比较抑郁的一段时期里面做的作品。然后就是想传递的就是，但我希望能够传递一些温暖出来了，但是就是通过这两个作品来剖析一下我自己的那个低落的那个部分。 大家听的时候就沉浸一下就好啊，千万不要想太多。 对， 来，以下我们的现场演唱继续呈现出来，锁定我们的视频直播，抖音搜索北京音乐广播，新浪微博搜索 DJ 泽华，光泽的泽，中华的华，听听 FM 聊天室当中也可以看到这两首是连在一起的，有很多朋友在等待哈，那就可以把音量声音开大一点，继续有请 Leo 完毕。 You are more than just a friend I know you well。There's no people special like us. I think everyone wonders what they would do if they saw a ghost. And I'm so glad with you in our world. Why do we always feel the same distress? We stumble in the same mess.Just gonna go with the time, you and I. We're so proud of only living for ourselves. Finally find no reason why to wake at night.And when I ask for more, don't know what it's for. Don't have to say the words. I'll spend this life called a sweet ignorance Zoe。今早的月亮，沉边的脸庞，亲爱的模样，我原来很懂欣赏，一个笑，一颗泪，当你还微笑坐在我身旁，嘀嘀咕咕，我不正常。可是啊，你只是一个凡人的姑娘，天才患有的苦恼，怎样逃避也治不了。别看我的脸色啊，不就是没话说啊，拥抱的理由只是软弱啊。 Cause I'm a Zoe Zoe Zoe Zoe Yes I'm a Zoe Zoe Zoe Zoe Yeah生命不多，却还要在夜里琢磨、关于爱的任何，我只是听你在说啊啊啊啊 就是把两首歌曲放在一起连唱的， 对， 唱完以后过瘾吗？自己过瘾吗？ 很过瘾，我刚才有点进去了，那个结束的时候睁眼有点那个迷离，就是有点忘了这是哪儿。 今天晚上第一次进入吗？ 算是吧，算是吧。嗯， 进到哪个空间呢？ 就是进到我在那个 Zoe Zoe 的那个过程里面，就是有点痛苦，就是有点痛苦。 今天好像是我记得热搜上有这么一条，说这个抑郁症不是想开点就能解决的。 嗯，确实。嗯， 你痛苦的时候是在确实是很无力很无力的情况之下。 对，嗯，我痛苦的事情我其实到现在也不确定到底是不是抑郁症啊，但是后来看心理咨询的时候，其实就是他说我应该早点吃药。嗯，就是我当时属于就是每天都陷入到一个想法里面出不来，然后就是可能有时候做事啊什么的会稍微出来一点，因为在集中精力做事嘛，但是稍微一回到自己的空闲的时间里面，就会突然又想起那个让我痛苦的想法，然后就会沉进去。每天早上起来的时候第一件想到的就是这个事，每天晚上会在就是被窝里面翻来覆去挣扎这个事情，每天都这样，然后持续了可能七八个月吧。对， 我们不希望大家理解这样的感受， 对，最好别理解。 但如果你要有相类似的感觉的话，该需要帮助是需要去寻求帮助 的。是 的 是的，嗯，要相信科学，因为就是 纯靠自己走是非常 难 的一件事情。 很难的。对对对，其实是可能是激素，可能是怎样怎样的，就是你身体可能是有一种物理的， 它就是需要帮助。 对，它就是需要帮助，它不是你自己想能想开的。 所以请问这两首歌曲是你沉浸在这样的状态当中去创作出来的，还是相对抽离以后？ 其实我在做这两首歌的过程中，其实写的时候倒没有太抑郁，只是在之后可能说在制作的过程中，那个抑郁的感觉是最最最汹涌的。 那它就会改变一开始的一个创作的方向啊？ 它可能就某种程度上是吧，就是就我很神奇，就是我经常写一首歌，或者是做制作做一首歌，做到最后我的生活里就是会发生歌里面说的事情。比如说像这首左一，它其实就是做到后面生活真的就发生了，然后就真的就是难受，然后就很痛苦。对， 别看我的脸色啊，不就是没话说啊。 看微博直播的说多做点让自己开心的事情，这句话也送给所有的在听我们节目和看我们节目的朋友们，希望大家每天都开心吧。 嗯， 别管我的选择啊，我只是没话。 这里是正在音视频同步直播的九七四 Live Show， 十二休息还剩下最后半个小时，马上回来。 老刘，咱以后骑自行车上班吧，明早胡同口见啊。 小雨，出门遛狗牵好狗绳，别伤到邻居。 首都文明办诚邀您参与微蓝北京专项行动，献出环保微力量，共享文明健康新生活。详情关注微信公众号微蓝北京，大写的微，蓝天的蓝。 听听 FM 新版上线了， 音乐、健康、教育、互动、聊天室，时时有我相伴。小说、相声、曲艺，各大榜单，个个不简单。听书、历史、评书，个性推荐，只为你喜欢。我们听听 FM 已经准备好了，你下载好了吗？ 以上为广告时间。 您正在收听的是974 Live Show。 在聊天室欢乐咖啡时光说 6MB 挺好的，安利成功哈。如果今天是第一次知道这位唱作人的话，可以多去听一听他的歌曲，特别是刚刚在本周带来的一张新 EP。 欢迎回来，这里依旧是正在音视频同步直播的974 Live Show。 各位好，我是泽华。 大家好，我是 6MB。 今天很多人在点明星这首歌曲，马上我们就会把这首歌曲送给各位了。哎，为什么这么多人想要听这首歌？ 就是有点，可能有点背景故事嘛，就是这首歌是我写给我的现在的女朋友，也是我的经纪人，也是我的老板，也是我的，就是各种。 所以点这首歌曲的都是他的小号， 有可能。 哎，又是经纪人，又是老板，又是你的女朋友，但怎么相处啊？ 就是，我也觉得挺神奇的吧。 因为工作当中难免会有， 就是，对，但是我们可能就是比较，会聊天，会解决吧。有些 你们是吵架立马就会解决，还是会？ 我们基本上不怎么吵架。 哦，真的呀？ 基本上 工作上也不会吗？ 工作上会有一些争执，偶尔有一些意见上面的分歧，但是我觉得我们两个可能都相对来讲比较隐忍啊，就是可能会避开，如果有争执的话，然后会消化一下。 真好。这是在恋爱的蜜月期还是？ 已经两年多了。 现在的感受依然是那种甜蜜的， 那肯定不是，就是最开始的那种肯定是不一样的，但是现在就是也感觉 你听的哈，你听的哈，他在说不是一开始的感觉， 对，但是就是很都会变嘛，但是现在也很好，就是我们就是挺，我觉得挺绵长的吧，就是， 啊，绵长这个词用的好。那我们说这段以后不说明星，不唱明星这首歌曲。现在要跟大家分享这首歌曲，还名字挺有意思的，因为大家很熟悉 Moon River。 然后自从最近也是在这网上有了早 C 晚 A 这个词以后，好像 Wine River 更合适一点了。 早 C 晚 A 是 没听过，是不是？ 没听过，对不起，我很过时。 早 C 晚 A 的那个 C 指的是 coffee，早上要喝咖啡，晚上要喝酒 alcohol。 对， okay. 也希望大家不是这样一个状态哈。但如果你要是晚上习惯喝两口的话，那 Wine River 是不是适合这个状态的歌曲？ 是这首歌其实就是很纯粹就是很感性，然后我当时就是想做一个比较浪漫一点的，比较纯粹的浪漫的歌，单纯一点的歌，就这样。 那所以如果此刻在家的朋友的话，真的可以一边喝两口，然后一边听这首歌 啊，可以， 然后把灯关亮一点。 对，我希望我唱好一点。 好，希望你继续进入进去啊。 好的， 继续锁定我们的视频直播，接下来现场演唱马上开始。然后还剩下最后半个小时，想要听什么歌曲的点歌的朋友可以继续把歌名发送上来了，三个平台都可以，抖音搜索北京音乐广播，新浪微博搜索 DJ 泽华，光泽的泽，中华的华，另外听听 FM 聊天室当中也都可以跟我们互动一下 Wine River。 现场是第三类的触摸。哇哦哦哦哦 Heaven knows how much I love you. Oh yes. Heaven knows how much I love you. Oh, oh, oh. 这最后喝的是有点多哈， 对， 我今天有一种放假的感觉，没有一种做直播的一个感觉。 为什么呢？ 因为音乐太有假期感了。 哦，就是比较， 它很放空， 比较散， 哎， 嗯，比较 就不会想任何事情。 嗯， 你刚才进入这首歌曲当中了吗？ 我比较进入这首，嗯， 是 还可以。 我的猜想它会是一个很悬浮的一个环境当中。 对，因为其实这首歌我当时是在做一个 EP 吧，就是五首歌的 EP， 然后它叫做 Rosie Mercury， 其实它是太空主题的，就是整个这个 EP 的五首歌就是一连串，就是一个故事，就是一个迷失在宇宙中的一个宇航员，然后向外求救，发出信号，然后又来到一个全新的国度，一个全新的星球。 嗯， 在这个星球上面就是有这个 Wine River， 它也挺有小王子的感觉的。 对对对，有点那个意思。然后它就是整个这个过程就是太空主题嘛，所以其实这首 Wine River 就是他碰到了他的恋人，然后他们在这个宇宙中畅游的一种感觉。 一开始我们就说到你的音乐更像浪漫派的这样的一个方式。 嗯， 所以这是大概2019年的时候的。 对，这是比较新的浪漫派。 这个是不是已经介于浪漫和浪漫之间的一个过渡了？ 我觉得这个还是主要是浪漫吧。 但是它往、就是、对对对，但它跟我们前面听到那首不太一样。 对，前面那首有点小孩，就是之前、那个 更浪漫一点。 对对对，有点小孩，这个就是成人一点。 哎， 对， 是从2019年之后再开始慢慢的浪漫起来的吗？ 对，因为可能其实就是因为我刚才说的那个抑郁的那个经历， 那后来我就觉得我的音乐好像应该要更多传递出我的真实的价值观也好，想法也好， 不只是天真的美丽的那一面。 对对对对对， 风吹向你那边，你那边。 看八月皮球桃这位朋友也说，慵懒舒适倒酒，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但是在家里可以啊。 渴望， 你干嘛？你偷笑什么？ 没有，就是 说得很对啊， 很流利的那个主持的。 对啊，就确实要提醒自己朋友，这是很严肃的事情哎。 OK OK。 好 ，One River 之后，接下来我们这时段继续可以安插点唱环节哈。 可以啊。 现在有很多朋友刚来，我看到很多人在点这个《漫步》这首歌曲，前面我们已经唱过了，所以我替他们问一下，有没有可能我们用吉他来带来一点？ 不行。 完全不行， 对不起，因为这个歌编曲太重要了，它的音乐的部分太重要，如果是吉他的话可能就完全没有律动，就很难。 好，我已经尝试过了。那清唱呢？ 清唱可以啊。 那清唱几句吧，满足大家一下下。 好的，好的。我想还从来没清唱过这个，试一下啊。 哎， 我的灵魂像是飞鸟飞去一座自由的岛，我们漫步在无人的街道，也没有人寻找。 Cause we don't wanna stress, just look up in the sky, look up in the sky, just look up in the sky, look up in the. 我的灵魂像是野草长在一片自由土壤，我们漫步在无人的街道，转头看见月亮。 Oh, we don't wanna stressJust look up in the sky, look up in the sky. Just look up in the sky, look up in the sky. 好，哎，清唱的也很好听哎。清唱这漫步好像节奏快一点了。 清唱因为升了调，所以没有原那个跟着伴奏那么难唱。因为跟着伴奏的话，那个有点低。 他清唱以后反而有那种小跑一点的心情还不错的那样的一个感觉。你今天是不是心情还可以？ 我心情一直挺好的。 那好，保持啊，保持。然后相机， 相机，哎呀，相机我也清唱一下吧。 好， 因为我还真的完全没准备。天哪，相机怎么清唱啊？相机好难清，试一下。 他的分裂面上线了啊，刚才。 相机怎么清唱？It's a real fun, it's a real fun, it's a real fun, we're happy now. 这不只是一阵胡闹 ，going out together, we're getting higher. I'll be your lover and treat you better. 用镜头记录每一刻都很美妙，表情不用太紧张，轻松一点就好。对，好像也只有这儿是能清唱的。 好，大家知足哈，这毕竟是我们真的是即兴来点唱的，然后也没有完全清唱过的，所以这位朋友说好绝，他前面还用了一个比较夸张的词，我也不适合说出来哈。还有黑洞里这首歌， 黑洞里我可以清唱吧，吉他有点忘了、 哎、 我特别喜欢这首歌，但是对不起方大同，吉他有点忘了，但是特别喜欢。 今天也是很绝哈，到后半个小时变成清唱环节了。 我想想啊，哎呀，这歌词可能会唱错，但是我尽量吧。闭上眼睛，我好想带你到我的星星，看我看的风景，树生长爱情，河水洗回忆，什么都可以，只要你愿意。屏住呼吸，我好想带你离开这里，你不用飞进，只要放肆，万里以外更美丽。 好听， 可以可以可以，从来没清唱过这几首歌， 怎么样？自己满意吗？ 挺满意的，我没想到是这样的。 哎，那还不错，你那么挑剔的人还能满意，真的是很难的一件事。 挺满意的，对。 上头男孩徐某某这个比较绝哈、真空一的 intro 可以吗？ 这个太尴尬。哎，但我有一个那个效果器，我可以开。这样就是比较像，对吧？这样比较像一个 要进入 合唱的 外太空了。 对，天哪，那还是很尴尬啊！ 不会不会，你不尴尬，大家就不尴尬。对。 嘟嘟嘟嘟嘟嘟嘟，对不起啊，再来一次，这个有点奇怪，但是我尽量正经的完成。嗯，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对不起，我完不成，对不起，对不起。 我就看你一个人演独角戏。 这个这因为开头是合唱，然后就是而且又没有歌词，太难了。 大家想要的就这样的效果啊。 嗯， 现在满屏的哈哈哈，他们想要的东西就是想让你完不成啊。但没想到你真的会答应做这样的一件事。 我也没想到会这么那个。 这么放松了哈，到后面。 对，这么无所谓。好。好， 他既然都这么无所谓了，那接下来在我们最后这个明星之后，大家如果想要还怎样的话，继续的可以。 好呀， 利用这样的机会 来吧。 所以下面我们要带来这首明星，就是前面说到的，他算是狗粮的一首歌曲。 对， 记得锁定我们的视频直播，抖音搜索北京音乐广播，新浪微博搜索 DJ 泽华，光泽的泽，中华的华。另外听听 FM 聊天室当中，想听什么歌的话，还可以继续再点一波以下明星。这首明星作为我们今天的准备的曲目单当中的最后一首很合适。哎， 我也是这么想的，所以把它放最后了。 嗯，晚上就应该听点这样甜甜的歌。 嗯，而且比这个也我觉得也比较放松气。 嗯，这歌不好唱。哎， 超难唱。 为什么超难唱？ 就是全都是要么是假声、 嗯、 要么是特别特别低的，就已经是我最低的能够够到的地方。 那为什么选择做这样的为难？ 我做的时候觉得这个音域比较温柔比较温暖，嗯，但是确实也没考虑到，就是可能演出的话更适合应该是现场乐队然后升几个 key 那样唱，就如果是伴奏的话就是会挺难的，嗯， 但是现场升 key 在乐队的话它又不是那种静谧的对一个人诉说的那样的。 我说的乐队可能就是也比较简单的乐队，就不是那个大、 啊、 那种乐队。对，嗯， 两人房间的空气很清新，像说 如果你是处在爱情的甜蜜期也好，刚才说到的这样的一个绵长期也罢，可以把这首歌曲加入到你们的情歌歌单当中。明星最后我很喜欢它变成的是明亮的心， 嗯，对，就是我觉得这个明星我写的时候其实它的概念就是其实并不是我们所说的那种 TV star 那种电视明星，而是明亮的星星。对，因为可能电视明星不是特别日常的一个东西，但是明亮的星星是每一个人都可以看到的，只要在合适的地方、 嗯、 然后去发现就是会看到。 但是你最后用的是明亮的心，用明亮的心我觉得又是特别好的一个表态。 对，因为也很接近，这声音也很接近、 嗯、 我其实当时写的时候可能是无心插柳了，但是后来觉得这个心是很好的，因为而且他放到最后就是我觉得我们爱一个人或者是在不管是爱情还是在什么关系中，我觉得明亮的心是一个很好的立足点。 对的， 就是特别重要的一个东西。 对的，而且不管是哪个阶段他希望一直都会在。 对对对， 真的明星是你的声。 今天唱了很多歌曲，如果大家觉得不过瘾的话，巡演是真的已经在计划当中了哈。 对，其实很快了， 嗯、 啊，应该明天就要准备开票了。 明天就开票了， 嗯、对对对 对。 好，那你现在可以再宣传一下。 嗨，就是希望大家关注一下我的微博什么的呗， 哎、 就是上面就会有巡演的信息。 啊、 嗯，就是 Leo One D L E O， 然后阿拉伯数字 E， 然后 B 就是蜜蜂 B E E， 对 ，L E O E B。意义。这次巡演是带全乐队的， 小乐队， 小乐队。 这次其实是，想要怎么说呢？简单，就精简一点。然后我觉得，因为我的音乐里面很多部分是在于制作上， 嗯， 其实如果是现场乐队的话，反而可能不是那么好实现， 嗯， 所以这次可能巡演有很大一部分还是我的音乐制作的部分，放出来。然后还有第二个部分就是乐队的部分，乐队部分的话，其实就是我和我会唱歌和弹吉他，然后还有一个鼓手，一个贝斯手，其实是一个 trio， 然后用一个比较小配置的。 然后依然营造出来是一个浪漫的一个演出场吗？ 对，就是可能比较我们这个乐队的配置可能相对来讲比较jazzy 一点，就是比较像小酒馆的那种乐队配置了。 嗯，那现场布置会格外的浪漫吗？ 我们会，对，我们会做一些装置， 嗯、 就是拿一些我们买了一些巨大的花， 哦， 然后打算弄成一个就是那种食人花的世界，然后围着我那种感觉。 食人花的世界哪里浪漫了？ 对吧，就是很大的花了，就是。 好，大晚上的讲这些会做噩梦的哈。有人说会来成都吗？ 会。 嗯，深圳， 深圳有。 长沙， 长沙这次没有哎，这次我其实就是就可以直接说就是四个城市，就是上海，然后深圳、成都、北京这四个城市。嗯， 哎，居然真的有粉丝说不要透露的。 为什么？ 对吧？我也觉得为什么？ 但明天就开票了，就是大家先知道了，也可以先做准备嘛。如果你不是在这四个城市，你说不定可以提前买票。 至少讲成那个巨大的食人花，那它到底是可怕的还是一个浪漫的？你就可以有期待呀、 啊， 对不 对？ 对、 啊、对对对对，反正会有， 发现没有， 会有大花，对，也可能没有，会那个。哎呦，我都这么说了，是不是现场就必须有了？ 对呀、啊， 哎， 至少看我们这节目人都记住了呀， 有点失策 啊。来吧，我们刚才说到了最后的点歌环节哈。 嗯。 有这位朋友要点 Sweet Memories 可以吗？ 哦，可以啊， Sweet Memories。我也是清唱吧。 好呀， 这个 清唱几句就好， 我怕吉他弹错了，太久太久。Don't kiss me, baby. We can never be. So don't add more pain. Please don't hurt me again. I have spent so many nights thinking of you, longing for your touch. I have once loved you so much, あの頃は謎解きでいたくらに傷つけあった二人色あせた悲しみも今は思い記憶 Sweet Memories。 对不起，那个日语歌词我完全忘了，所以可能是 可以了，可以了。 对、可能不是真日语，讲 了 一些假日语。 你每次说几句的时候真的是一段，很认真的一个孩子。 进去了。 然后有朋友点 Gabriela 这首歌，我们刚才唱过了哈，如果要错失的话没关系，可以回看我们的视频的回放都会有。再度感谢刘完毕来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你的音乐，然后祝巡演一切的成功。 谢谢泽华， 也感谢大家收听收看今天的974 Live Show。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节目是空中不夜城，下周同一时间咱们不见不散。也记得他这周五刚刚带来的全新 EP For Your Love， 欢迎大家去网易云哈再上线。 对， 可以去底下留言评论。谢谢，拜拜。 好的，谢谢， 晚安， 再见。 山峰拥抱，真是宇宙非你我眼中模样。未知的路有那么长。 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空中不夜城。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都市的街上，一灯影婆娑，社区暖暖流淌的欢乐，远山的村落，火苗闪烁。渐渐明亮小康的思索，归港的船帆从灯塔掠过，追梦脚步月下交错，广场烟火在节日诉说，星空升腾时代的